以我奉了抗三皇之命，押提16万龙一杆，运往长安看铁兵，已是冀州长野林此地贯持相马，你我弟兄要小心谨慎。 好，大家小心。 全师们，全 师们，安心者。 Thank you. 个杨凌， 俺来靠山王。 啊！靠山王帐下， 大太保邓芬， 二太保徐亮哥。 嘿，我自说是杨凌到此，原来是他的干儿子呀！ 嘿， 嘿， 叫那杨凌老儿前来受死。我家父王坐镇登州，我也曾起驾。 怎么讲？ 我也曾起驾。 嘎嘎嘎嘎！ 哎呦，我白来了！ 哎，让留下饶儿难不死。 看他这 样，这样吗？ 哦。 先帝藏在夹层之内，千万不可吃头露面。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 为了你报复仇，忍耐一时。 怎么着？为我报复仇？好，您就往下说。 好，朱能儿过来。 哦， 回得庄去，俗备丧事一捧，命何庄上下举川中孝，每日三道念经，就是老夫人今日身亡。 哎，慢着慢着慢着，你怎么咒老太太？我可不答应。哎， 为了贤爹报仇是必须日程啊。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 嗯， 得了，一咒十年望，愿老太太您越活越硬了。 好，贤弟小心令人钦佩中人儿，速去备办胡延庄。 来吧，回来。

元巧，你在宫门来办案，我们早已安排好结黄杠24人死了，一人没有分身法，这就把你蒙住了，蒙住了。 刘巡到安排了船头，假装木王出三个条，我把吉利准备好看看谁的是个梦高。 哎，军人，你怎么回来了？ 吴家人，我们冲了， 我们冲了，吴家人。 怪你的， 哎，敌人没有啊。 贤弟，你办的好大的事啊！ 啊，小弟不曾办什么大事啊。 老伯母俯首传规，亏你办的这样热闹啊！ 此乃人之常情，何劳夸奖？ 虽是人之常情，也亏你有分身之术啊。 是啊，吴庄主，您的 神通可是真不小啊。 二位贤弟先请回去，愚兄在此稍作盘桓。 是了，我说刘庄主，咱们是心照不宣，有什么话跟我们二哥说，我们哥俩可是不赔了。兄弟，走着， 走着。 啊，秦二哥，你言来语去一心与我，难道是我老母身亡还是什么假的不成？ 说真便真，说假便假。 真见得 你小夫不争，不去陪林 啊， 左中无亲无忧 啊， 家人自在安全。 这 敢说老丧在堂，你认不信就是做戏嘛，你也做得不像啊。 刘俊达也是顶天立地汉子，贫不无故假作丧事活来。 哎，反倒问起我来了，待我说破你的妙不测。只因当年你在二贤庄金盆洗手，深言再不作案，如今嘛，你在小谷山长野岭劫夺了16万龙一钩，有恐官府追问鲁林之情，故而假扮丧事掩盖遮瞒，你这条妙计只能瞒哄别人，怎能瞒得过你金二哥啊。 如此说来，你并非前来调集，分明是破案而追冤赃。 此话从何而起？ 二哥，你是历城县的捕快呀。 不错，安金琼是历城捕快，我来问你，为何与二贤庄交好甚厚， 英雄相爱？ 为何与贤弟常来常往， 意气相投？ 左右我来。安金琼虽是历城捕快，却与江湖朋友英雄相爱，意气相投，难道今日前来还是为破案不成吗？ 为破案，为何苦苦地盘问于我？ 哎呀，贤弟呀，

多年不想再次相会，这乃是意外之喜，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哎，我来他们是九江啊。 哎，尤俊大啊，咱在家的墙内拼得明白，二哥到此原为保护我弟兄，你反疑心二哥，这不是拿好朋友当了冤家体了吗？ 这个 哪个吧你？ 二哥， 咱对你实说了吧啊！想着长野林打起一十六万龙我一干， 徐大哥， 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大二人所作。哦，方才尤俊大不敢对二哥明言，只因他在二贤庄金盆洗手，声言永不作案。若对二哥食言，窥见绿林英雄，咱咬金不懂他什么金盆洗手银盆洗脸呢、啊、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不与他相干。话已讲明，咱要到公堂自首，二哥你快快与俺上岸吧。 专注

是太爷亲自捉拿，还是小人放茶？ 废话，我养活你们干什么的？自然你们给我拿去。 即使小人放茶，打坏了双腿，怎样去放？怎样去查？ 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捕快不挨打的，打坏你的腿，他得给我拿人来呀、啊！我传胆子来给我拿。 他也不必用心，响马有了， 有了。嘿，这路人不打不着，一打就有。他响马在哪儿呢？ 就在公堂之上。 这多悬着这呢，怎么就在老爷堂子上？这谁呀、啊？这你呀、啊？ 不是你，谁呀、啊？就是他爷你。 哎，秦琼啊，你可不许血口喷人呐、 啊！齐太爷，小人奉命捉拿响马，至今尚未拿获，太爷就要用心拷打。打坏了双腿，少不得养伤一月，调治半年。那响马岂不望风而逃？再难拿虎，看起来你打的是秦琼，唬的是响马。你与那响马乃是一搭。 哎呦，你的哟，你的，你咋那么来的？好好好。有理，你我不打了，我打他们俩可不行啊！来，打反五连鞭！ 他二人越发打不得了。 哎，我怎么连他们都打不得了？ 像这龙一刚，声势浩大，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五十一伙，打坏了反虎联名，我孤掌难鸣，怎能放茶？看起来你还是虎皮那响马呀！ 得，你怎么又来了？好，就算你说的有理，你也不打了，他们也不打了。 哎，老太， 干脆这么办，这是批评，这是补牌，全交给你们，到日子给我交差。哎，秦琼，可是这么着，公堂这句话不许耍无赖，再要拿不着，提防你的脑袋。来了， 好、 哦，退堂了。 哎，来，队 长。不，这两句话回答的不错啊， 可是真有点悬呐、啊。 天地啊！上堂之官装聋哑，莫把朋友来举发，放开胸怀莫牵挂，解救小丑我们不管他， 吃掉去。 哎，好好好好好， 寿星拜寿星，请安哥。 哦，来了来了， 请安哥。 哦，是哪一位？ 是我。 哦，姚先生来了，请到里面。 哎，好好好。 与老太太拜寿来了吗？ 小可拜寿不在话下，请出二爷，我有要事相告啊。 二爷出门未归，稍等片刻。 哎，好好好。 英雄胆，撇开闲愁真寿宴， 二爷回来了， 安哥， 姚先生来了。 哦，二哥， 张南山， 慢着慢着，一人不是客，宾朋快张罗。 宾朋都来了吗？ 来了，二哥听了。 听见。 连日好利事，客来一阵风，人人备受礼，个个问秦琼，有的是红须汉，也有美英雄，高矮和胖瘦，道长遇书生，各把衣冠整，齐到尊府中，尊府中。 家姑娘， 好，家家楼蛇也。 小弟告辞。 秦二公， 三天里 就为了啊！ 啊，二公就为了， 两兄两眼， 二公 是天地。愿您当面恕罪， 徐长安，我臣来等满儿郭海涵， 徐长 安，秦池伯母，我臣拜寿， 多谢了， 当 Ah!

何罪之有？二位何曾到青府拜寿？ 哎，徐县长，您怎么了？我们哥俩不到青府拜寿，怎么这众哥们在此喝酒呢？ 是啊，徐先生，您素来自敌诸葛亮，这回您可诸葛黑了吧？ 身在公衙内，班班不自由。想请二哥有一身的好武艺，对人好义气，可为什么不跟咱们哥们儿隐居绿林，行侠作义，偏在公衙受了狗官的恶气呢？ 嘿，请二哥样样都好，就是这点叫人有点纳闷。 哎，我二哥虽然身在公衙，却与我们绿林中办事。 是啊，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嗯，好啊，绿林之中受二哥的恩惠不小。 嗯，同心共饮长寿酒，一切牵着手。 Yeah. 走官多打耳光，将是他官报我私仇。 哎呀，这皮肉受苦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偏偏赶上这个接过眼。哎，二哥，当着众位朋友在这儿，您可得留心一二啊。 嗯，是啊。 二位贤弟也来的、 啊、早来了，给老太爷就叩头了、啊、 多谢了， 我们俩一过来时你忙发我的三杯、 来 二哥，您这是怎么了？ 不曾怎样啊，吃酒 喝酒喝酒喝酒， 来了喝酒喝酒 啊。 二哥，你乃是铁铮铮的汉子，为何变脸变色？莫非你受了当官的毒打不成？ 不有此事，不有此事。 对对对对， 大家喝酒。 二哥，想小弟虽不是衙门口的佛，也算得起是衙门口的魔。察言观色，我一目了然。常言说讨，每逢三六九，上堂先喝酒，不受也得受，大腿丢块肉。明明二哥敢打，您为什么还不说实话呢？ 是啊，明明受此，何必直言？想是你有什么危难之事，叫你吃苦。 有一事请教，六月二十四日，小府山场一零一十六班龙章，是吃立臣所有，此事必然牵连二哥在内，哪位先帝若知，当面说明，与二哥分忧解愁。 此案并必在宇兄名下。来来来，守旧为患， 守旧为患，大家喝酒，大家喝酒。 在座英雄俱是血性朋友，说将出来大家爽快，表兄何必如此？ 东外相错，咱们是大丈夫，敢做敢当。谁要是知道他不说，可别说我的嘴长，我可就把他，哎呦，要把我给憋死了！你别拦着我了！ 想着常野林打起一十六万龙我一杆。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啊！ 陈天帝，你莫非吃醉了吗？ 哎呦，二哥，你别管我了。 方才你等追问此事，非是咱不敢言讲，只为尤俊达他。当年贼二贤庄金盆洗手，声言永不作案，如今劫夺皇上，窥见绿林英雄，咱咬金只为成全他个性子，因此是不好演讲，不想此事连累了二哥，你在公堂之上被那狗官毒打，这打打在二哥的身上，疼绝 全当安一人所作，不与他等相干，咱要到公堂自首与二国民消啊差。完完啊！ 要紧住口！ 不用管。 山道暗黄都冲凉，半处萧萧是心脏，劈开如梦烂的有火房，只要心里面真无恙，听得过真就凉。哭三 我说你别再犯毛包了，成不成啊？ 哎呀，这是你的腿两难，我五十张，你的腰我紧无法相安呀、啊。 我等身为绿林，理当斩三纲，举义旗， 救我百姓返朝堂，臣有二位贤弟得来龙衣相迎，正好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请二哥能屈能伸，只用双拳暂时埋藏虎口，雨中取势，如今撕毁皮条独自承担，没有差错还则罢了，若有好歹是叫他一人落网，还是我等患难同当， 患难同当。 好，今日就在贾家楼上歃血为誓，做一个金兰大会。 好，既在贾家楼结拜生死之盟，可是怎么着？咱们是有生人攻打天竺景阳飞，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一拨了脑袋，他就不够朋友。 对对对，咱们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谁也不能够含糊。 韩罗琛虽在北平王府，情愿一切努力生死同盟。 对，我们哥俩虽然身在公衙，跟秦二哥穿的可是连裆裤，八不能够有这么一天。 那就不用表白了，我跟叔宝一起相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 我都希望你想生死同盟。 就在贾家楼结为生死之盟，相安好。今日得罪平生王，金兰同起心民相，张王李道不必讲，如手如足一个娘， 相当心明亮，模糊此盘 一日不想， 我们喝些酒拜了把兄弟了，有什么话自管的说呀， 快快下拜。 二爷呀，今有靠山王杨林，二次天涯黄丹，一在城外扎营，李晨县十分惊慌，几次寻找二爷上堂问话。 啊，那杨林老儿他那也了啊。 我想杨林此来必然传唤冀州府大小官员追问这黄冈之事，倘若搜捕成功，我等均无准备，如何是好呢？ 到如今别无他计，待我单身取回那杨林，好歹遮瞒一时便了。 我知晓也算心中一大招 了不起了，我们哥俩得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 叔宝此去必须准备，就盼侯贤弟跟踪叔宝传递消息快去。 司令 记得一 马过杨林到此，岂肯天地放他过去，待咱取了大夫杀死杨林，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呀。 好，你我弟兄一同天王。 行。